前遇见你我就爱上你，你的笑容让我难以忘记，温柔的眼神印在脑海里，无论怎么样也挥之不去。再一次遇见你满心的欢喜，你可爱的样子让我着了迷，那一夜梦里梦的全是你，你已悄悄走进我的心里。亲爱的姑娘，我爱上了你，这世上没人比我更疼你，全心全力保护你不受委屈，让幸福快乐永远和你在一起。亲爱的姑娘，我爱上了你，没有你生活就没有意义，我会把我的全部都给你，一生一世相依相伴永不分离。全力保护你不受委屈。